有过许许多多的练习，大家也都非常的努力。最后呢，这个部分呢，是非常有意思的，相信你们会喜欢，而且是一个总结。 I know the ascension matrix。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养生矩阵。 哇，那你这个我可能没有找啊。 Okay. So we will first review some ideas and then we'll do a reflection in our Akashic Records. 我们先给大家去讲述一下相关的一些有关阳生矩阵的一些知识，然后呢再去带大家去体验。 So first we want to know what ascension is. 首先呢我们来谈一下阳生，到底什么是阳生呢？ Now ascension is conscious fusion with the divine. 讲到阳生，它就是指我们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的觉知，我们的觉知完全进入与我们神性源头的连接。 Now the fact is, we are always fused with the divine. 实相是我们跟我们的神性源头一直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We are always one with the divine. 我们与神圣的源头一直都是合一的。 What causes ascension is our awareness of this fusion. 而讲到阳生，就是觉知到你跟你神性的源头一直在一起。这个连接一直都在，是从无间断的，但是你有没有在你的觉知上去到那样一个体验当中？ And the more we are consciously aware of our fusion with the divine, we naturally rise above the difficulties of human living into a realm of infinite possibilities. 我们越深的与我们的越我们越深的觉知到我们与神性源头的连接，我们也就越具备一种能力，是超越我们日常生活中种种的挑战困难。 Okay. Now ascension is not an event. 所以呢，扬升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在一个时间点突然发生一个事件。 It is a consequence of living our truth. 扬升是一种自然的结果，它是在我们不断的训练我们的觉知，不断的去唤醒我们内在的神圣生命，并且与这个神圣的生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逐渐的合一。这样的一个过程，它自然的一个结果就是养生。 Our increased awareness is a natural result of our efforts to be aligned with the divine will. 在我们不断的去对准我们内在的那个指引，去聆听它，并且跟随它的指引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这个扬升的过程当中。 Okay. It is a progressive unfolding. 所以扬升是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不是突然发生的一个事件，在某一个时间点突然发生什么，而是一个渐进。 Okay. 渐进达成的一个结果。 Alright. Now, a matrix is a situation or a condition within which something else originates or develops. 那讲到矩阵呢，指的就是一种环境或者条件。帮助一个新的力量去孕育或者产生，促使或者帮助一个新的力量或者生命孕育或产生的那个环境。 Okay. Now mathematically, a matrix is comprised of three columns.But our matrix, the ascension matrix, is comprised of three energetic columns or three distinct conditions of consciousness. 我们这里所说的扬升矩阵包含三种，从能量上来看，它包含三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These three are gratitude, grace, and generosity, and they exist within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这三个部分是感恩、恩典以及给予。 So we have these within us naturally, so there's nothing to install. The matrix, the ascension matrix is already installed within you. 这三个部分呢，它原本就是我们所具备的，它已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只需要去启动它们。这三个能量在被启动之后，它能够帮助我们突破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障碍，使我们很现实的进入到与我们神性源头的那个连接里面。换句话说，它能够从实际的生活当中帮助我们去加速我们的养生。 嗯。So, gratitude gives us momentum. It enables us to move forward, and it increases, it gathers its own energy, helping us to speed up. 这其中的第一项就是感恩，它是一个推动力。 Now what happens with gratitude? 它能够不断地推动我们去到新的生命体验，它也推动着另外的两个组成部分。 So if I'm over here in my life, and the fact is I really want to be over there, because I'm not too happy with where I'm at.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位置，在讲台右边这个位置，那我想要去到左边。因为我那个我知道那个左边才是我想要去到的那个方向。 Okay, what will help me to move to get over there is gratitude. So I want to be mostly grateful most of the time. 那我怎么样能够去到那里呢？就是借助感恩。 Okay, so whatever's going on in my life.I want to have some gratitude for it, and if I don't like it, I want to be grateful that I know that I don't like him. 我可以做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对我当下体验中一切的发生表达我的感恩。当我去到那个实相的层面我能够看到他们如何去支持服务于我的而借助这样的一个认知以及感恩就能够释放我从对我当下的一切发生的评判中释放出来我就可以去到新的体验那里 OK So with gratitude I don't want to pretend that I'm grateful for things that I'm not grateful for So if I have a job that I really don't like I don't want to say Oh I'm so grateful I have this job 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感恩呢是你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受不是让你去勉强自己非要去虚伪的去表达什么比如说你不喜欢你的工作那我为了要感恩我还要很虚伪的说啊，感谢这个工作这个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感恩 Maybe I'm grateful I have this job even though I don't like it I like the paycheck 那你总是可以找到一种方式去对你身边的一切的发生去感恩的即使你不喜欢这个工作但是你仍然可以为你至少现在还有个工作表达感恩这是你能够做的 So what starts to happen is this I'm a little bit grateful I'm a little bit more grateful It gathers Okay Like I'm swelling in gratitude More gratitude Okay And it's giving me momentum And I start going faster And faster and faster until I break through whatever the limits are in my life and I find myself in a new territory 所以感恩呢它就像一个推动力我原本在现在的这个位置但借助我不断的觉察我每个当下的状态当评判升起的时候我觉察然后进而转换那个评判去到感恩里面在那个瞬间你就释放了那个评判你就获得了一个推动然后你就开始向新的体验去转换了借助每一次这样的一个训练每一次这样的一个感恩你就不断地在提升自己的意识和正品仅仅是借助这样一个感恩的觉察和表达你就会让自己一点一点的获得巨大的力量去到你生命中不同的那个体验 Okay So the next component of the matrix is grace Grace is the catalyst 那这个扬升矩阵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就是感恩就是恩典恩典它就像催化剂一样 As the catalyst Grace activates the cooperation of the other parties but stays grace it doesn't change grace is constantly grace 恩典它就像催化剂一样它本身并不改变我们知道催化剂它本身的成分是发生任何的改变它是促成其他的成分去进行作用并发生化学改变的所以恩典在这里的作用就是帮助感恩还有给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去作用于我们转化我们的生命然后走往去往新的体验 Okay So it's a grace as we experienced a little this morning it's an aspect of the divine recognizable by mercy and goodwill and generosity And it just makes everything better. 那恩典它是一个非常深的体验。恩典跟我们没有关系，它是来自于宇宙源头的，它不取决于我们的个人意志，同时也不取决于我们认为我们配不配得这样的恩典。恩典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是生命源头跟我们之间那个连结的一个管道。有了恩典引导我们，才有了我们在地上，在这个世界，在我们在这里完成我们体验的那样一个动力。所以恩典在这里呢，它像催化剂，它本身是不可改变的，但是有了这个恩典，它就能够促成我们借我们通过感恩与给予而完成了那个生命的飞跃。 And then the final energetic column in the matrix is generosity. 恩典呢，它是代表着来自生命源头的那个慈悲、那个怜悯、那个无限的一个爱。 And as we give, okay, it's an action, right? It's a consciousness followed by an action.But as we give, we lighten up and we rise above. 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就是给予。讲到给予呢，这里有意识层面的含义，也有在行为里面的含义。就是首先，你有没有在你的意识当中有没有这个给予的能量？同时呢，你有没有在这样一个能量的引领之下，有这样在生活中给予的行为？ Okay. So generosity is a noble choice of action that frees us and allows us to rise above life. And when we put these three together, we move forward and upward. 当我们把我们的爱，把我们有的东西给出去的时候，那会开启我们的内在丰盛的能力，它会更为迅速地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神性的实质，它会带我们去到宇宙中那个流动的那个能量当中。 And so now we're going to do an exercise, an Akashic reflection, and put the three together. And so you'll learn how to activate your own ascension matrix.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来做一个引导式的冥想，来开启我们内在的那个阳升矩阵。我们接受光之能力，我们愿意获得指引方向以及认识真理的勇气，我们祈请源头之光向我们照亮和显明，这是为着我们的最高利益，也是为着与我们连接成为一体的所有人的最高利益。 神之灵，请拯救我脱离所有形式的自我中心，使我的眼目单纯，只在意你手头的工作。请帮助我在阿卡西记录的光照之中认识我自己，使我能看见我自己的实相，正如掌管阿卡西记录的高灵们所看到的那样。 并使我能分享照管我自己的光之存有上师们和爱人们对我的智慧和慈爱。 现在阿卡西记录已经开启。 So let's take a few moments here to really acclimate to the Akashic atmosphere, settling into the loving company. 现在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再次的去连接阿卡西记录，去体验阿卡西能量场的那个氛围、那个品质，还有它的特性。 Invite y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to help you to recognize the ways in which your awareness has been expanding and how grace has been facilitating that. 现在请阿卡西记录的高灵们、光之存有们、上师们以及你的爱人们来协助你完成下面的这个过程。 Nice.Now take a moment to consider that ascension is conscious fusion with the divine. 现在我们在阿卡西记录的光照之中来去看一下扬升，我们如何去认识扬升，它就是我们不断的加深与我们内在神性源头的连结而产生的一个自然的结果，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不是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某一个时间我们就突然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Your expanding awareness of your oneness with the divine is evidence of your ascending consciousness. 你在你的日常当生活当中不断的去唤醒自己，不断的去训练自己的觉知，你渐渐的能够感觉到你在每一个当下都跟你的神性源头连接在一起，这个就是养生。 Really knowing or understanding yourself to be a direct descendant of the divine makes it so much easier to give. 你是神圣生命的孩子，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宇宙的孩子，你原本就是丰盛的， 是完美的。 And as you give, you lighten up. Your ascension is both infinite and progressive. So it's your awareness of grace that strengthens grace. And in the presence of expanding grace, you know yourself as a direct descendant of the divine, and you give more to others and more to life than you ever have. And as you give, you realize how much you naturally have. And so, of course, you're grateful. And your natural gratitude helps you to gather momentum and speed, so much so that you naturally break beyond all barriers, real or imagined. And so we say, that the matrix is alive and well within you. And as you focus on cultivating gratitude and giving more and recognizing grace, your ascension is assured. 这个阳生矩阵已经在你的心里，它是你生命中原本就携带的，借助你的给予，借助你的感恩，借助宇宙恩典不断的临到你，养生矩阵正在你的内在觉知中不断的被唤醒，被启动。 You're wonderful. And as you are ascending, ask y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what some real possibilities are for you as you maintain this pattern of consciousness. 现在请求阿卡西记录的高灵们、光之存有们、上师们，还有你的亲人们帮助你去认识你现在的状态，帮助你看到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是你不愿意去感恩的，还有哪些你是不愿意给出去的，找到，把它们一一的找到，带到阿卡西记录的光照之中。现在已经做好准备，完全的敞开自己，让这些完全的一一的都被转化。 And now, ask y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to guide you to the path. 'Of ascending ones. 你完全的敞开自己，你告诉他们说，我没有什么要去抗拒的，我没有什么再不愿意给出去的。你也请阿卡西记录引领你去看到在你的前方有许许多多走在你前面的人，就是勇敢的走在这条灵性道路上的人，那些养生大师们。你看到他们都在你的前面。 And now if you would take your place within the group of countless others who are also awakening to Akashic Light. Notice that those who precede us have made room for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on this path. 正是那些走在我们前面的人，不断的呼唤我们，引领我们，继续我们的灵性之路。 And we offer the same courtesy to those who follow us. We open the way for those we know and for those we have yet to meet. 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身后有许许多多跟随我们的人。我们是人类当中的一员，我们所有人都行走在同一条道路上，我们每天都在养生的过程当中。 And together we constitute the path. 我们来到一起，汇聚成人类的集体意识。我们正在养生，我们每个人都在加速地预备我们自己。 We are the path of light. We are the bridge of light in human form. 我们就是光的种子，我们就是光的管道。是把生命之光带到地上的，是把神带到地上的，在你的周围有许许多多像你一样发光闪亮的生命个体在陪伴着你。 Linking the one soul to the one source. 我们正在一同去回归我们的神性源头。我们已经来到了我们人类集体意识最后的体验阶段。你心里有这样一个呼喊，我准备好了，除去我里面所有的障碍，所有的限制。 And there is a place for you within this group that only you can fill. 在集体意识当中，有一个是属于你的位置，它代表着你作为一个其中的一个生命个体的体验，你的体验。就成为你对人类集体意识的贡献。 So take your place and know that together we can do what we could never do alone. 你和你的周围的同伴们一起，就能完成你作为个体。不能完成的事，敞开你自己，迎接你的每个同伴们 And so now, bring your attention back into this room, and together we close the records. 现在，慢慢的，让你的意识回到这个房间。你的身体按照你自己的节奏，如果你觉得准备好了，就可以关闭我们的阿卡西记录。 我感谢光之朋友上师们在爱的爱的爱的爱， 我也感谢掌管阿卡西记录的高灵们，使他们指引我进入光中，看见他们所看见的实相。我也感谢神之灵，他就是光，为我带来了所有的智慧和疗愈。 现在 阿卡西记录已经关闭，感谢感谢感谢。 现在 阿卡西记录已经关闭，感谢感谢感谢。 现在阿卡西记录已经关闭，感谢感谢感谢。 OK. Thank you. 谢谢你们。 So now is the time for certificates. So, you know, I want you to know I am so happy to be here, and what a wonderful group of students you are.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我们五天工作坊的末了，我想要表达我对你们每一位的感谢。你们是一群非常非常棒的学生，这让我你们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